整个那个托斯卡纳地区的阿尔恰山谷、 嗯、 因为它基本上你开半天的车就可以到下一个小城、 嗯、 所以你沿途的景色又都是丘陵起伏的、 嗯、 黄绿相间的、 嗯嗯、六月份 哎对非常美所以一定是要自驾观赏以及它有很多酒庄啊 嗯哦对对对、意大利红酒不错 对、 啊、新世界的酒 对嗯所以自驾之旅是最美好的了 那比如说你们这个四个女生有没有开车的经验、嗯、只是坐在副驾驶后边什么只是男生在开 我是副驾驶对 哦你是副驾驶 如果他不在的话肯定就我来开了 你开过吗 开的时候 有没有、 啊、我在西西里岛都是我在开的、嗯、 哦刚才说那160公里意大利有没有限速啊、嗯、有吧 有限速、 哦、 而且它的限速其实这个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其实有拍摄的镜头、 哦、你看不到是吗 你开到的时候才看到就来不及了 它是上边还是下边还是 那特别是过桥梁 过桥梁的时候哦、 嗯、然后它都是小路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有时候出国呢都是爱国之旅、 嗯、 你出去一对比那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是非常好的高速路 是 非常宽敞 那当然 平整 那当然 对然后像一些这个其他的国家虽然之前是发达国家但是它的 很长时间都是这样 对它的路况和它的这个过穿山越岭的那个桥都是双向两车道 很窄哈、啊、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提醒大家不要超速注意安全的隐患哈、啊、 嗯 其实说到那个全程呢因为都是自驾你肯定换了很多住宿的环境 哎 对 吧 这个住宿呢我特别想推荐大家的是那些乡间别墅 啊太棒了、 因为它、嗯、距离这个小城比如说是个一公里的距离、 嗯嗯嗯、 然后一般都是原来中世纪或者是后续 城堡啊、什么那些 对小别那个贵族的别墅 的对对对 或者是比较大的农庄、 嗯、 然后把这个自己的住宅再改造和现代化一些周围的布置又很好 就很意大利 哎对然后你又可以既享受田园风光又可以远眺那些古城 是的 哎然后远眺古城的夜景又很漂亮因为它的古城相对来说都比较高所以你又可以一览无余远处的古城 开着车卡进去大门一开没 I happy 我虽然不用啊然后就感觉很有仪式感对吧、 嗯、对 嗯 而他们因为意大利其实它很其实非常现代化、 嗯、 所以它很多公寓的大门都是电动的、 哦、 以及你去乡间别墅你觉得是农村吗它的那个门一进车都是刷卡电动 哎呦 啊、 哎呦 那个户主在屋里面就控制了然后特别好玩的是、 哦、它里面有人的是吧 哎对啊有住宿一般都是那个如果我们住的有一个乡间别墅相对来说在那个地区是比较高端的他们是自己住了其中的一小栋房子、然后把另外的一大栋、那么二楼、一楼二楼有客房来招待客人、然后有很大的庭院有游泳池 超好的 非常好特别美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闹了一个笑话、就是晚上的时候呢空调关不上了 空调关不上 然后呢觉得有点冷哎怎么都关不上怎么回事呢然后、第二天呢跟这个业主交流、他们是下面有一个总 控室把那插销拔了呀 没有插销、 没有 那都找不到 中央的 他是那个楼下有一个中央空调来调节温度 OK 后来呢第二天晚上说好不容易调好了休息吧空调还是关不上就是你想开着窗户然后后来就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通风空调就自动关上了 哎呦我天这是一个、就是、 自动 的 关联的设计 哎呦我天 就是你密闭状态下空调就打开 你开窗 通 风就关了 哎空调就关上了 这也有点主观哈是不是那我想开窗我也想开空调那怎么办意大利挺轴的意大利人挺轴的有些时候对吧他也一根筋是不是一根筋的感觉 对 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对 是吧 人家从这个角度来设计 的 是的 从节能的角度来设计 的就是意大利那个你因为你住的都是那种像古堡啊去庭院啊庄园之类的那房间一定很大对不对 相对来说它是 很宽敞 共享的空间比较大比如餐厅啊居那个起居室和庭院都比较大 也可以做饭在里边、 对 吗 对但是那个卫生就是房间呢都还是套间、相对比较大的套间 那城市里比如说你也去过西里岛、你去过罗马你去过吗 对对对 对他们的那个酒店 罗马的酒店是最小的 是吧 空间是最小的 是 然后佛罗伦萨我们住了几天酒店也住了那个

比较比烟囱要大得多。 富人区 啊， 以前的富人区， 以前方的，嗯，就是下面是这个几层楼的建筑， 这就是特色的，对吧？嗯、 对，嗯嗯。然后他们有那个旗舞，就大家在那个意大利电影里会看到他们舞旗子， 啊、 几个人对着舞，然后会在现场那个中世纪的小城里面有表演， 啊、 然后你登在这个塔楼上，既能看到远处的丘陵，然后脚下的这个中世纪的城池， 嗯、 还能看到旗舞的表演、 嗯嗯。就是每当在这个场景当中包围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幸福，觉得我们的拼搏和美好的生活是相匹配的哈、 嗯。 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旅行，真的是可以放松我们的神经，神经老紧绷着不好。 嗯， 其实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或者生活的就是几点几线之后呢、 嗯， 人再有境界也会麻木，也会觉得平淡， 嗯、或者激情不够。 对，激情不够、 嗯， 怎么去弥补？怎么去提升？出去玩去。对不对？ 看到不同的生活， 是的， 嗯， 然后你回来呢，变成更好的人，对不对？ 嗯、 好好的工作， 嗯、 刚刚说的， 说到好好工作， 怎么了？ 好好好好工作，我必须说一个地方， 咱们电台加班取消了， 嗯， 怎么了？怎么了？ 我必须说一个地方叫沃尔泰拉，然后 沃尔泰拉、嗯、 这个城，这个也是个古城，然后他因为拍摄了《暮光之城》新月那个电影著名， 啊、 就拍了吸血鬼， 嗯嗯， 他为什么能拍吸血鬼？那就可以想象，他全是那些中世纪的建筑， 灰色的，黑色的 米灰色，嗯，然后都是那个中世纪的街道小城市，然后有这个半山腰爬坡上去， 嗯嗯嗯， 然后呢我们到了之后就先溜达了那个小街道里面溜达，两边都是店铺，然后这个咖啡厅啊餐厅啊，对吧，你溜达坐坐吃一吃，很好，然后这个逐渐呢就走到比较高的地方，是一个大城堡， 哦， 大城堡上挂了个牌子，写着我们自意的英文呢，看着像是监狱 啊， 但是觉得不对吧？这个是一个城堡， 嗯 啊、游览景区的城堡、 嗯， 然后我们就往里进。 嗯， 那么他只开了一个小门，工作人员呢？ 胆儿挺啊，有工作人员就行。 有工作人员、 啊对对对对， 有工作人员给我们票，然后说这个地方游览必须由专业的工作人员带领。 嗯， 啊、然后给我们每个人买了票，挂了牌子。 嗯。嗯 等专有的一波，然后工作人员 啊 凑够一波，然后带我们进，说这个城堡整个很大的一个城堡哈、啊，几那个四周都是那个墙壁和这个住宅， 嗯、 然后只有一个角楼，就是四角只有一个角楼是可以登的、 嗯， 然后我们就往这个角楼上上，那么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是一个就是圆形的。方圆也就是一间房子那么大， 嗯， 那么一层是这个地窖啊，一层是这个原来的看守住的地方啊、逐渐就登了， 那就是个监狱， 真的是个监狱， 监狱 啊、登上最高层的时候，四周就可以远眺田园风光了， 哦，也是制高点， 哎，对，也是制高点，制、 嗯、 高点呢、 嗯， 我们就转到了一个窗户、 嗯， 这个窗户写着不准拍照。你本来远眺都是可以拍照的吧、 嗯、 那个窗户写着不准拍照，我们往里一看，它是一个大庭院，就是这个城堡的城堡中间的那个四方庭院， 哦哦， 庭院是篮球场和网球场，一些人光着膀子啊，在这个网球场里面坐着或者是打球或者是休闲， 嗯， 工作人员说这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大区的重刑犯， 真的 都在这里， 真的， 对， 现在还是个监狱， 20年以上的刑期在这里， 哇、哦嗯、 然后我们就说，哎，这是 good life， 这生活太美好了、 有反差，对吧， 庭院城堡，你晒着太阳打着网球，这个 跟我们看那个监狱片不太一样， 对呀、啊，这个重刑犯的生活是不是太好了、 嗯、 难道他们不需要工作吗、 嗯， 这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说需要工作， 嗯， 那在哪里工作，怎么工作呢，在外面镇上咖啡厅出租车餐饮服务， 哦，我的天哪， 也就是说，然后那工作人员说，所以刚才给你们端过咖啡端过盘子的， 有可能就是 我们白天出去工作的监狱的犯人， 犯人，哇、哦，他们这个 管理很很有 意大利的感受哦， 但是他们， 那你没有任何的感受，就是服务很好的人嘛，对不对？ 对呀、啊。然后我们说，哦，他们为什么服务这么好？可能就是他们非常享受这一段自由的工作的时光。 嗯， 因为他们对于犯人的要求是晚上天黑以后，20点以后你就必须回到监狱里。 他们真信任、哎。 非常 信任， 信任 人家跑了怎么办呢？就是 对呀、啊，我们说难道没有出现过？因为都是重刑犯， 对，对 没有出现过逃逸的情况吗？ 啊啊啊、 他们说从来没有过。 OK。